下面请听李少春演唱的《红灯记》。 有暖的大云风， 走不完，孩儿一生努力看，只是不对党的贡献太少，我的心不乱，臣不能先困了英雄交谈，成功之党要飞入到北山，要是那敌我们冲到我河南，我河南。 请听童芷苓演唱的《送肥记》。 小日子一